是我的唯一。虽然你说你不在意，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她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真诚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辽宁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指导纲要近日印发，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由省情教育和各类专题教育组成的地方综合性的课程将被列入到义务教育。5月20日至27日，贵州将举办科技活动周活动，届时该省53家科普基地将免费向民众开放。河北承德和河南开封近日发布了楼市新政，河北承德非本市户籍，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最低为50%。在河南开封购买的新建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满3年方可转让。昨天，环保部发布了4月和1至4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上个月，北京优良空气比例超过70%，1至4月份好空气比例超过60%。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的空气质量依然不是特别理想。环保部门前4个月，全国47个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10座城市当中，河北占6席。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

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一场，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哦、oh, oh, 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飞翔，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不管有些风霜，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你身旁，多遥远我都会在你身旁。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情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欢喜，我站在这里相信和你曾经一面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就那么荒芜。曾经一片情 感觉如何能调整？总之，界限要清楚划分。一方自己好想要的，不管不管，把自己平静的心在沸腾。爱过的人，都非得当成假想的敌人。不管不管，却反复提醒自己有伤痕。冷漠的人，又在和假心间前对自己残忍。 眼前，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能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安，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成精，成精对镜不忙，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往事一幕幕，伤心如幕，你的眼光，你的笑，让我今日孤独。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最怕，最怕烟雨朦胧。还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早知道，早知道如此重重，又何必，又何必和你相逢。往事一幕幕，伤心如幕，你的眼光，你的笑，让我今日孤独。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农历4月2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6度。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晋林天津明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要特别提示一下上班族，关于养生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自己的早餐？我们都知道早餐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上班族好像都一着急就什么都不吃了。那早餐都该吃些什么最好呢？第一，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可以提供能量的粮谷类食物，比如说面包、馒头等。第二，奶类和奶制品、豆制品。第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第四个是蛋白质类的食物。早餐是一天当中的一个开始，吃好了你也会有一个很棒的开始，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吃早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

就走。

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外地 荒芜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拐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轻轻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拒绝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天，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天，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相对。 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习惯在无角的风里，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常是犹豫，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耳闻随行。我喜欢你带着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舒情，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那么寂静。 找不到我。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近日表示，将争取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体质监测全覆盖，摸清国民体质状况，建立国民体质大数据。针对近期全国多地机场发生无人机扰航事件，民航局呢将于6月1日起对重量在250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登记注册，同时还将制定无人机的经营活动的准入管理规定。环保部昨日发布74个城市1到4月份的空气质量排名，海口、拉萨、舟山为空气质量较好的前三位，邯郸、石家庄、邢台位列倒数前三。教育部目前印发《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的评估办法》，将实现幼儿园、附设幼儿班、幼教点的评估全覆盖，未取得办园许可证的幼儿园也被纳入到评估范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寒流，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背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远行走。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乐和忧，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在灿烂的季节。在灿烂的季节， 生命里面一年虽然在年轻，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生命里面一年虽然在年轻，说再见 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却留在冬季。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 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拉，眼睁睁看着一步步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尽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尽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渐渐练习，渐渐都会熟悉，

到我中，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